0406-919-668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到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一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青少年博物馆教育推广人，金牌阅读推广人鹏鹏。今天呢，为大家分享的是我最近刚刚出版的一套新书《倾听博物馆：鹏鹏的时光笔记》，希望为孩子们走进博物馆打开一扇窗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宰相家的60吨胡椒面。昨天有人问我花椒和胡椒有什么不一样，其实花椒和胡椒看似相同，味道和样子却有着差异。它们最大的区别就是花椒啊是国产的，胡椒啊是外来的。关于胡椒的产地，历来说法不一，有的说胡椒产自西域，是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有的说胡椒产自印度，还有很多官方修订的史书认为胡椒产自波斯。虽然答案不一，但都说明了胡椒的确是外来的物种。关于胡椒的传入时间也有争议，有人说胡椒是张骞引进，但史书记载中张骞带来的物产里并没有胡椒，最早的相关记载出现在西晋，因此胡椒很有可能是在两汉三国时期传入中国的。那么胡椒都有哪些用途呢？首先可以用来治病，第二可以用来调味，第三可以用来酿酒，第四可以用来煮粥，最后啊专门的胡椒制品还可以用作武器呢。历史上有一个关于胡椒的很有意思的小故事，唐朝有个宰相贪污腐败，被查抄家产的时候，人们在他家里居然发现了800担胡椒，换成今天的计量单位大约是60吨。贪官储藏胡椒，那是因为当时的胡椒啊是奢侈品，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享用的。大约在明朝郑和下西洋之后，很多东南亚小国开始用胡椒来换取我们中国的丝绸等等，这种贸易往来甚至带动了东南亚种植胡椒的风气，也使得胡椒在明万历之后逐渐的普及，走进了平民的生活。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金秋出游高峰季，车辆遇险莫着急，人保直销车险到，空地一体救援快， 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非常时刻空中直升机救援，有人保，印象轻快生活。 4001234567。 北京时间的17: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的东五环平房桥南侧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在北五环肖家河桥东东向西有事故，后车呢是排队比较长，队尾是排到了奥林西桥。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下班路上我好饿，我好饿，我好饿，我真的好饿，吃烤火锅最辣的金凤阁小酥肉是一定要的，还有很多，比如说小龙虾，要最大个的卤猪炸糕，大肉串和小腰北冰洋，要痛快的喝也喝心可以，擀面皮肉夹馍或者是煎饼果子，想到这里更加饿，更加饿，更加饿，我快要疯了，打开广播86年的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吃喝玩乐快乐着幸福着，这就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6，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各位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熊丽。嗯， 大家好，我是林雷。 哟，太自觉了，这也 好。 我看一下眼神。 特别好，特别好， 特别好啊！ 那个今天一定要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为什么呢，哥？ 对，因为今天我们在座的其中的两位可以是一个组合的名字 哦，叫什么呢？ 凤凰传奇。 请问一猜，哎，我一猜就是这个，哎，还真是哈， 还真是，来一首吧， 又又又又。 那是我的， 那不是男生的词吗？你说你抢了， 所以啊，一定要收看我们在北京时间，或者是另外一个出口呢，就是到我们的北京广播网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真的， 今天你看，小熊也很认真的进行了捯饬， 哎，颜值在线， 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 另外，我们的嘉宾 Kevin 呢，人家平时日常工作就是这一 人家是常态， 哎呦，对对对对对， 真的，我跟你说，刚刚 Kevin。拎着一个神秘的皮箱， 你把平起子放下， 穿着笔挺的西装，必须要说是湖蓝色，哎，不重要。然后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的时候，直播间里不管男或女的眼神全都唰一下过去了。你知道我们直播间里很久都没有穿过这么正式的人出现了， 真是，你知道吗？特别的挺阔， 真的， 平时一如既往就这样。 哎，在凯文来之前，磊磊一直是我们的颜值担当， 是是，小胖是身材担当 啊，是哥是智慧担当， 哎，对。 然后他一来， 咱们几个加起来就是脑白金。 前辈们，前辈们， 所以今儿个大家都知道，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这个令雷一来哈，就是关于葡萄酒的话题就会和大家来见面。所以呢，关于葡萄酒的问题，比如说您家中有收藏的葡萄酒，包括有好多朋友都知道是别人送自己的，但是不知道它的价值几许，所以不敢喝。然后或者是说有的还没来得及喝，然后特别想呢看看到底它是什么产地的，品质如何，或者是说适合什么场合喝的，那么您呢都可以拍张图片给我们，但是一定要拍清楚，就是把酒标的位置拍清楚，我们可以让我们的令磊帮助来看一看。 对， 来吧，那因为磊子是来过是吧？ 来过一次。 对对对对对，但是那次呢是涛子主持的。 对对对对、 哎、对，所以我们还不甚了解，所以在此呢，先再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 好嘞，这就是来自于 WSET 国际葡萄酒烈酒学院品酒师资格认证高级品酒师，获得了 CIVB 法国波尔多葡萄酒学院课程结业证书的蔺磊，您好。 哎，大家好， 说的没错吧？ 没错，没错。 最关键的是，我要说一下，他是有强大品牌背书的，所以为什么要把他请来呢？就是我们很多人一提葡萄酒，都会提到的82年的 拉菲。 嗯，对，他因为他的工作背景和这个是有关系，和这个家族，所以呢，我们把蔺磊请到这儿来，就是想跟大家说，因为有强大的背书之后，你想人家82年的。对吧？ 对呀， 都了解。然后，况我们的葡萄酒乎？ 是我在国内在从事进口葡萄酒行业有8年的时间，然后负责拉菲品牌在中国的品牌推广有6年的时间。 嗯， 作为在这个行业来说的话，其实8年不算短啊、哦，可能在很多行业来说，8年、10年还是28年可能都 有。不，但不一样。啊嗯、你作为一个80后，而且在这么知名的厂牌里头，那还是不错的。 嗯、但也比较狭隘，的主要集中在拉菲这个。 哦， 所以比如说我跟你说，他一来。就让我们好多，就是上次节目我们总结出来了， 啊、 就是他一来，把好多潜水的朋友炸出来了， 哟， 而且是很多身家不菲的朋友炸出来了， 哇， 只要有，我记得应该是有2-3位朋友拍的酒标，然后看完之后，蔺磊说，这位朋友还是 很厉害的， 家底儿挺厚是吧？ 把这个酒留着别喝。 对，然后有的酒拿出来直接就说，这个酒呢你就随便喝一喝就好了 啊。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好玩的，大家可以把自己家的葡萄酒就是都照上照片，然后照清楚了，然后看。 好好， 对对对， 好，再次欢迎我们今天2位，一位是凤凰，一个是传奇。 哎， 谢谢， 一会儿就来一段。 好， 行行行，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 ，CHWL876，来发送您所想发送的文字呀，或者是图片。刚才正好说到了哈，熊迅也说到了家里收藏酒哈这话题。那比如说我们家里收藏的那么几瓶酒，我怎么判断它是有价值的还是没价值的，是可以留着的还是可以随便喝一喝的呀？啊，有没有一些标准呢？ 首先我觉得现在大多数的朋友家里啊，其实并没有收藏酒的这个本质的一个意愿，和这个收藏的这个本身的一个期许在里面，反倒是别人送了一些酒，不知道这个价值多少，然后留着一直没舍得喝， 是， 然后把它冠以了收藏的这个名字。其实真的有多少人，就包括我们做葡萄酒这行来说的话，大部分保留的酒也在特别的时候就开了喝了，总有这个酒留下来，它是为了一个特别的一个场合，特别的一个心情哈，就开了喝了。真把它当做收藏，像艺术品一样收藏的其实很少，只是大家保留了很长时间而已。我是这样觉得啊。 之所以保留，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它有多贵，或者那什么，我怕我一不小心喝了，蛮可惜的。 对，是这意思。 会是这样。嗯。 然后首先我们觉得是我们做葡萄酒这行的人来说呢，我们有一句话啊，就是像业内的俗语一样，就是最好的保存的地方是你的肚子里啊。因为首先有这么几个原因啊。因为第一呢，目前国内的很多葡萄酒热爱葡萄酒的朋友，或者是偶尔喝一喝的朋友呢，他并不知道怎么样的一个储存的空间和环境是好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可能是一瓶好酒，但是呢由于这个长时间的储存不当，到最后呢它已经不太适合去喝了，这样就非常的浪费。然后第二呢，酒的本身的在中国人这酒文化也有很长的时间了啊、哦、就是大家觉得酒其实是用来助兴的一个东西。然后呢一定比如说我的孩子是比如说15年出生的，那我买了2瓶15年的小拉菲或者大拉菲我留下了，那总要在一个特别的时刻喝了吧。比如说在他成人的时候，18岁的时候，或者是在某一天，爷爷特别高兴的时候，或者怎么样，有一个特别的心情就把它打开了，那个时候会让你的气氛变得更好。但你说一直留着，留到什么时候呢？ 嗯， 那所以，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我觉得酒一定要在特殊的时候就把它喝了才能体现它的价值吧。 对，所以你看，像小熊，我就介绍，比如说如果合适的话，比如说他可以在孩子出生那年。 然后来一坛子女儿红， 嗯，那是这意思。 然后比如说埋在花盆里头就不喝了，然后等到女儿哪天，比如说考大学了， 对， 或者是出嫁了， 对， 这个时候再拿出来，然后再分享。 以你对我的了解，你认为我能存得住酒吗？ 哪天他就得刨出来喝了。 啊，是， 真的。 就我在我们家不能见着存的酒，你知道吧？就见到存的酒，我心里就不踏实。 不错了啊！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专门花重金买了一个酒柜。在最开始的时候啊，他不懂，然后后来我去他们家一块玩，后来他就说：“喂子，那个我存的好酒。”哎，我说存的都是什么酒？16级的，哇！我说太厉害了，我说这得多少钱一瓶啊？嗯，还行吧，不贵，反正我存了一酒柜。哦，是吗？我说那今天晚上吃饭就吃这个。我一看，一酒柜的1664。 哇，这还真是把我吓到，因为我们做葡萄酒的话啊，当然刨除烈酒啊，它会储存的时间长一点。哎、一般你要喝到这个世纪的，就是比如说。像是19几年的，就是比如1920几年的就很少很少了。 是 你别说1670几年的那种啊，对，因为、哎、 所以借着这话往下说，葡萄酒它有保存的年限吗？ 啊，葡萄酒是这样，就是在中国呢，就是怎么说，现在来看已经都统一了啊，就是按照我们国家的规定呢，就是10度以上的这种啊、酒精饮料呢就可以不写保质期了。但是像红酒这样，因为红酒的酒精度一般都在12度以上啊，12度到15度之间。然后呢，那我们说的是一定要有一个专业的词汇叫做适饮期。因为葡萄酒它就像一个人有生命一样，它一定比如说有的酒在5年左右喝是最好的，有的酒在10年喝的是最好的，但是一旦过了这个期限状态不好，但它并不是像食品一样就腐烂过期了，然后会导致身体的损害啊，一般不太会有。因为有的比如说酒过期了，我们会用它来做菜啊，或者是煮一个什么红酒啊，就红酒和柠檬啊在一起冬天做一个热红酒啊，就还可以喝，但只不过过了最好的一个状态。 嗯，所以产地不同是说它的时间年限适饮期不一样，对吧？ 对，适饮期不一样，适饮期主要取决于这个这瓶酒的我们叫陈年潜力，陈年潜力主要取决于这个葡萄酒里面的单宁和它的酸度。就咱们说到单宁，就是那个涩嘛，就是那个像茶一样的涩，收敛感的那样。 哎，那是单宁感觉越高，它的保存时间越长。 可以简单这么理解，就这样的话，它的抗氧化的能力，因为这一部分就是我们经常包括很多人女士喜欢的，它的抗氧化呀，它的养颜的功能，来自于这儿，都是葡萄籽里面、葡萄皮里面带来的这种抗氧化的功能，都来自于这种单宁。 嗯， 可以简单理解为单宁重的话或者强的话，它的陈年潜力是要更强的。 嗯， 但是是不是也有个期限，也不能无限期的吧？白酒可以。放好多好多年，但是葡萄酒我觉得感觉最多也就10年8年， 嗯， 是吗？ 但是得在一个特定的环境，应该是还好。 因为我们经常看到，比如说现在拿一瓶82年的拉菲，那他已经30，如果现在是82年的话，现在已经36岁了， 嗯， 对吧？36岁了，那其实如果储存的好的话，它还是一瓶好酒。那你现在有一瓶好的储存，比如说一直在，非常适合的，比如说就像地下酒窖这样储存，你有一瓶76年的也还是不错。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在市面上。去超市里面，现在进口超市里面去买到的，比如说200-300以内的，一般不要超过5年吧，我就去把它喝掉。 对，你想它天天阳光照着， 是， 对吧？然后灯光照着啊、还有的时候人进去之后手里握一握又放下的这种温度，都会对它有影响， 是 真的。 是的，所以你看，我跟小胖主持下午的那个住在876嘛，然后那期节目专门是讲小家电，其中我们就谈到了关于这个酒柜的问题，然后来我就问他，我说这个酒柜。最贵的得多少钱？最便宜的多少钱？他说：“维子是这样，我们呢是比如说大小啊、功用不同啊，你这个酒柜价格都不一样。”我说：“那差不多的酒柜啊，真的能属于存酒的，得多少钱？10万， 一个酒柜这么贵？” 哎。我跟你说，他肯定挣钱了。 我他就说，这还是说啊，我没买，我只是问他这个差不多得多少钱。 他肯定，你在他心目当中是一个特别有钱的人。 没有没有，小胖问的更猛。小胖问那个，你看我们上次录那个十全十美节目的时候啊，我们那个操作台，比如说都是那个感应的， 嗯。 就平时就跟咱们直播间的台子一个平面，什么都没有，你可以当一个写字台，然后感应的唰一伸手， 噗，自己就起来了一个类似于电磁炉似的那么一个平台，然后包括底下的那些柜子什么都是液压的，自己都是干净，唰伸出来了。哎，我说这个得多少钱？然后小胖还说，我们那天录节目的那套设备大概100多万吧。后来嘉宾说，我知道的，现在国内的有一款也是类似这样整个的一个大操作台，你说个价。 豁出去了，101万， 不过了， 1500。 哎，但是你知道，因为关于酒柜的问题，第一期节目结束的时候，我就问过令雷，我说那个我要是如果家里买个酒柜，比如说像我这种家里有上10来瓶20瓶的这种哈，买个 1664 啊，然后呢，那个我买个酒柜，我买多少钱的合适啊？你猜，令雷推荐多少钱？ 您出个价， 您出个价， 8000。 2000。 你给我，我给你买去 啊！真的， 真的， 天哪！ 来， 其实是这样，像比如像我家里啊，我大概有一个酒柜是能放80多瓶吧的样子。 你们家得多大呀？80多瓶红酒呢？ 不，有大的柜子， 我倒是希望有一个80多瓶的。那个80多瓶，我用的那个就是国产的一个 品牌， 一个品牌，大概是不到4000块钱吧， 哦， 不到4000块钱啊。平时要在里面放一个小盒子，放一点水，然后保持一下湿度啊，就可以。 是的。 然后要像那种20-30瓶的话，一般国内2000以内差不多能搞定。但是要是国际认可的品牌，就是，当然这个牌子做酒柜的牌子也没有很多啊。 对。 一般做的好的基本上就是行业标杆了，这就代表是这个品类的一个代表了。国际上现在有两个品牌，像 Vinotech 有这么两个品牌，都是北欧那面的那个。一般的话。大概就是立式的，也就2-3万、3-4万，就是这种这已经属于发烧友级别的了，就是这样的。 好，咱换个话题， 咱看看听众朋友的问题哈。都说这个亲啊，崔晨说了，我在闺女2013年出生的时候，我买了2箱2013年出的茅台，然后儿子出生的时候买了2箱2016年的茅台，全是53度那种，啊，然后呢有2箱呢是黄瓷瓶的，我想留给闺女出嫁的时候，还有儿子娶媳妇的时候，把他们拿出来和家人朋友一起分享，但是我怕留的时间太长了会过期，就想问问您这种酒怎么储藏啊？也放在酒柜里吗？还是放哪儿合适？ 这花花在行， 完全没必要。就是你只要放在一个，比如说别太干燥的地方，不用让阳光直晒的地方啊，就可以了，没问题。 阴凉干燥处。 而且那两年买的茅台到今年那赚了，真的。 但是人家也不舍得卖嘛，人家就想留着日后等到重要的时候人再这样。因为你想类似这样，比如像小凯他说了，我有两瓶挺多年也挺贵重的茅台，说我儿子1岁生日那天，那你想这也很重要啊，他就说开一瓶，现在还留另外一瓶，真的不舍得喝，那就留着等到儿子结婚那年。 对，就是这样，你一买好多瓶嘛，就要如果是一坛女儿红是不是开了，我不知道，不太清楚啊，开了再丰盛会不太好， 差多了 啊。对，但是如果酒的话，比如说茅台也好，还是拉菲也好，还是其他名庄酒也好，那你买12瓶，对吧？然后呢这个买1岁的时候开了一瓶，对吧？升学的时候开了一瓶，结婚的时候又喝了一些，然后怎么样呢？又喝了一些，然后一直陪伴你这么多年，会有很多的回忆在里面。 对对对对，是这样。 哎，这是好主意。所以其实我觉得接下来可以让那个令磊跟我们来说一说，比如说什么样的葡萄酒，或者是哪个产区的葡萄酒是适合于做 收藏的。 对吧？ 对， 这个咱们一会儿再说啊，因为咱们这节可能也就剩3分钟的时间了。因为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一定能看出来，今天我们凤凰传奇他们两个人前头放了4瓶我们 Kevin 带来的酒。 不，这都是我的。 好的， 别急啊，姐。 这是我的。 好的，你能不能简单的跟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一下这4瓶都是什么酒？ 啊，那就说了啊，这没有那个商业的那个 啊，没事没事， 你可以只说产区。 那今天带来的呢，因为我一直在国内工作，就是负责这个拉菲这个品牌，所以呢，就是一般送朋友基本上都是这个牌子的酒。那当然大家知道，拉菲在它也是一个金字塔型的一个产品体系，那有很多的酒呢，包括从罗斯柴尔家族到品牌，都是想让大家能够日常饮用去喝，这是一个饮酒的一个真正的一个习惯，像西方的每天都喝，每顿都喝，当然除了早上啊，所以。 这些呢，我们叫入门级的一些酒，大概市场价格都在300左右，两三百。那不同的产区，因为拉菲在世界各地有大概六个酒庄，包括在中国。那不同的产区、不同的风土，喝起来就不一样的风味。比如你喝白酒，喝北大荒，喝茅台，对吧？然后呢，喝这个汾酒，它是不同的一个口感。那如果一个老外，我送他了，他喜欢喝白酒，我送了他六瓶白酒，然后不同产区的、不同地方、中国地方，他回去喝一定会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我给送给熊丽姐这几瓶也是不同地方的。如果他感兴趣的话，同一时间在同一桌饭上把它打开，你会喝到哦，原来葡萄酒、红酒真的是不一样的啊！智利的酒跟法国的酒不一样，法国即便是法国的左岸和右岸的风格也是不一样，就喝起来比较有意思。 就这两瓶酒当中，大家看视频直播会发现有两瓶的这个瓶子从外观看是一模一样的， 对， 但是它是波尔多，一个是左岸，一个是右岸。 嗯， 哦，哎，我才知道左岸和右岸居然产出来的口味也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哎，所以大家不用着急，因为我们刚才在跟令磊说，我们打算11月底的时候，然后组织这样一场品酒会，我把这四瓶全留着， 嗯， 到时候咱们开开，咱们听众一块尝。 对。然后我把我存的1664也带 了，太敞亮了， 盛宴。 好好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那个咱们这节先说到这儿啊，而且真的是像节目开始的时候那样，因为我第一次见到凯文，所以在导播间的时候，熊丽就真的就当时我就哦说大话，熊丽跟我说哥，那个 随便问， 随便问。他什么都能说，后来我说不可能，我说也许他自己的品牌他可能会很了解，但是其他的那些不好说，对吧？但是没想到还可以，还可以， 是吧？ 哎，对，要不然叫传奇呢。 对，接下来我们高歌一曲吗？庆祝一下， 可以给你留40秒行吗？ 当然在此呢，也有好多的听众朋友，人家都说了，哎，今天既然帅哥来，那我们就发上一些家里自己存的一些酒的图片， 嗯， 啊，真的是自己家里存的酒的图片， 好多， 我一个都不认识， 对吧？ 接下来我觉得下一节就是考验令磊的这个时机了， 所以下一个时间段 看一下， 哎，下一个时间段，嗯，我建议花花坐过来，我俩坐嘉宾席， 特别 让令磊坐过去，他们看着电脑一条一条的说， 可以， 因为把我们俩任何人放在那儿也是白放在那儿，嗯，白搭，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怕磊子过来以后一直给人发私信，私聊呗。 绝对不会。 多少钱？我 收 664跟你换。 得嘞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来发送，比如说您家存了什么样的酒啊的照片，包括喝酒、饮酒、选酒、存酒的一系列的问题哈，我们这里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我们在下一时段会说说怎么看酒标，包括怎么用酒刀。 是的， 哦， 包括比如说新世界的酒、旧世界的酒，哪个价位以上的咱们可以 喝， 啊，喝一下存一下， 厉害了吧我哥啊，新世界旧世界都知道呢， 1664。 得嘞，咱进段广告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来。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为工作付出时间，你能收获成功的喜悦；为家人付出时间，你能收获满满的爱意。北京电台携手八大岭奥莱温馨提示，用心生活，生活一定会回馈你更多精彩。 八达岭奥莱三周年庆，邀你尽享无限精彩。9月30日至10月14日，消费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银行刷卡回馈等多重活动等着您。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十年， 丽步更好。 丽步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北京燃气客服热线96777温馨提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手机缴费更便捷。卡表用户更换 NFC 燃气卡或使用蓝牙读卡器即可体验手机购气，更多服务尽在北京燃气 APP， 体验手机购气，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北京燃气 APP， 智能燃气安全到家。 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金秋盛会，荣威 iX8 智联网 SUV 大七座特供版限量发售，即日起至10月31日，加1000元即享超视野全景天窗、座椅电动八项调节等九大豪华升级，仅需16.98万元，更有2年零利率金融住购政策。 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我国27岁的安徽选手徐百峰，他以566分成绩一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0，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黄工。黄工你好。 你好，主持人。 哎，黄工啊，这两天天气太冷了，我身边的很多的朋友都已经把秋衣秋裤全套上了。我能问个题外话吗？您现在穿秋衣秋裤了吗？ 我还没穿呢。 哎呦呵，体力不这个身体不错呀，哈，棒棒的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天北京的天气情况吧？ 哎呀，好的，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啊，北京地区呢，未来几天会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这个气温呢会有每天啊都会有1到2度的攀升，到本周日啊最高气温呢可以上升到22度，最低气温呢也有9到10度，这个样子。所以说本周未来几天呢，北京地区的天气应该说适宜安排外出游玩啊，还有户外活动。应该说天气还总体还是不错的。 是是是，而且我今天早上起来还看见了特别美丽的金色和红色相间的朝霞。 嗯嗯， 就印在我们家对面那个楼上，哎呦，真的是难得一见，特别美哈、啊！就是因为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太好了，是不是？ 嗯，未来几天应该说天气还是不错的。 哦， 那么从这个资料来看啊，全国的天气情况，明天呢、啊，这个冷空气呢还将影响咱们国家的中东部地区， 嗯， 主要是黄淮和江淮地区，会有4到6级偏北风，气温呢也有3到5度的降幅。 哦， 另外在东北地区，主要是吉林东部和黑龙江东部的降雪啊，强度呢逐渐减弱，并移出我国的东北地区。在西南地区，主要是广西、云南还有四川地区的降雨，明后天这个降雨强度呢也有所减弱。雨区呢倒是变化不太大，但是到双休这两天啊，这个雨区呢会发展加强，逐渐扩大到这个江南的大部分地区，降雨强度呢也有明显加强。就是说呢，双休这两天啊，在江南还有华南的大部分地区，降雨呢比较明显，一般来讲呢都是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呢会有大雨或者是大暴雨。总的来看吧，这个未来的几天啊，全国的天气情况呢主要是明后天天气还可以，主要是双休日，江南和华南的降雨，对出行啊、游玩啊会有不利的影响。 哦， 主持人， 那要想看雪的话，还是得往东北走，是吧？ 是的，还要往东北去。 哎呦，真棒！好，谢谢黄工，辛苦您了。 嗯，好，再见。 好，再见。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娘娘急 驾！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抢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好，北京时间的17:3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首先来关注高速路段，京藏高速出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天桥，京沪高速的出京方向18里甸桥到大洋房桥，京开高速出京方向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京港高速出京方向大井桥宛平桥，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四元桥，出京方向三元桥到北高桥。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妈妈，飞机。 那是人保直销车险空中救援机。 在天上也能救援吗？ 高速路上堵车，地面救援车没法到达，这时候就有直升飞机来了，争分夺秒救助伤者。 那如果小汽车也受伤了呢？ 放心吧，等路通了，救援车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100公里拖车送油搭电都不在话下，小汽车很快就没事了。 好厉害，我有车了，也要买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北京时间的17:36了，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我是凤凰。 我是传奇。 特别 完美。 我是曾毅。 再次感谢那个 凤凰传奇是吗？ 今天呢我们请来 Kevin 跟大家一起来聊跟红酒有关的故事。 对对对 对，其实红酒呢是这几年慢慢的在大家的心目当中好像越来越喜欢，而且越来越有仪式感，而且再其次可能更多的年轻的朋友，比如说啊吃西餐可能慢慢的接受了，然后他们啊就比如说啊，我第一个局的时候，有可能我吃西餐的时候，我就要按照不同的吃的什么，然后我配不同的酒，然后等到第二局的时候去酒吧，也许就开始喝啊丹麦芽呀，或者是1664啊，类似这些了， 对对对， 就完全不一样了。 花花，你的生活变得不一样了， 好丰富多彩哦。 不是，我看着茅台也喜欢。 从伟哥的衬衫能看出来，他是一个 有三局的是吧？ 这个花衬衫。 好好好，那来吧，先帮助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吧，因为刚才有几位朋友都发上了不同的照片，希望让我们的专家 对 能够给品鉴一下，说哎这个酒怎么样啊，值不值得收藏一下，也可以说一下好吧。先来说说这个 小朋友的， 哎小朋友、这个、 小朋友的、那个刚才几张照片 他发的一张照片里边有2瓶酒，而且2瓶酒的年份都不一样，看起来还蛮贵重的哦。 那个从这个酒的年份啊，还有它的产区和酒标来看，那个酒标的标识来看呢，这两瓶酒还是不错的。 但是呢，我觉得它的储存的这个环境，一瓶是 ，sorry， 没关系， 没事，没事，没事， 一瓶我们看到是1990，一瓶我们看到日期是1966， 对，一瓶是1966。然后呢，这个产区的这个葡萄酒，一个是在波美侯，一个是在圣艾美农，都是波尔多的右岸。 哦，波尔多，我还说这两个地方在哪里 啊？没听过。 啊，都是在波尔多右岸。然后呢，也是这个我们叫 Grand Cru， 也算属于烈级酒了啊。就是其实它的这个在等级还是不错的，还是很高的。其实有这样的潜力，但是我就想提醒这位朋友，我从他的留言和他照片的背景的储存环境上来看呢，就提醒他是这个酒其实是有可能有这个陈年潜力的，但是一定要小心它的储存环境。第一呢，它那个长时间的直立的存放，因为这个老酒呢，它本身的酒塞呢容易 干燥 啊，发霉啊也好，或者这样，其实它最好是这种平放或者斜放保存，让它的酒液一直接触它的酒塞，然后让酒塞是胀满的，这样的空气会不会进去啊？这样不会空气不会进去，然后就不会氧化嘛。然后呢，另外一个尽量这种老酒呢，就像一个需要你多去照顾的老人的身体一样，尽量把它放到一个稳定的避光的这个像酒柜的这样的环境里。如果一直放在自己家的柜子里的话，也是不是太好。如果你只有这样的储存环境的话，我还是那刚才那建议，就尽早打开喝了，找一个好的日子， 对， 一起分享。 所以要如果说是储存酒的话，家里它的正确的储存的这个放置的方法，应该是像我们现在向大家展示的这样，对吗？斜的吗？倾斜的？ 对，这样倾斜就可以。 哦， 它的酒液是跟酒塞有接触的， 明白，就是这个 平躺的， 或者是平躺或者瓶口稍微往上一点点， 明白， 它的接触了，这样它就会传递这些酒液的这个液体部分，那它整个酒塞它就可以湿润的，湿润它就是胀的饱满的，如果它干了时间长了之后，它那个酒塞跟酒瓶就有了空隙，那空气就进来了。 哦，好的好的。另外一位朋友呢，您的这个照片呢也已经让专家看过了，这位朋友叫香远益清，他发了两幅图，连我都看得出来你是什么酒。 维维好开心啊， 真是人头马。来、 那个、 嘉宾 说一下，这个因为人头马是属于这个烈酒的这个范畴了啊，就是我们自知一眼的就多聊一聊葡萄酒。那烈酒呢，其实大家知道都是在40度以上的这个就包括它的储存的这种潜力是非常大，就跟咱们中国的白酒一样，哪怕你开了喝了放过去，对吧，甚至于这个酒它挥发了，它的酒的品质都不改变，对吧？这个就没什么了，对吧？但是还是 该喝喝吧， 该喝喝吧，就为了高兴嘛，对吧？ 是的，是的。 哎，那其他的朋友发的基本上也都是烈性酒吗？ 今天 有几幅都是。 对，今天主烈性酒包括茅台都有。 对，真的，你 Time 发的这个，真的这个我也看懂了。 1664， 不，1995年的茅台。 哇，那不错啊。 当然了， 可能很多朋友还没赶到家， 赶 到家还得翻箱倒柜的， 对对对，还得找角度，还得拍照呢。 哎，所以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大家继续找自己的葡萄酒，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接着来问。同时呢，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让凯文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到底买葡萄酒或者是看家里葡萄酒的时候怎么去看这个酒标。就正规的酒标上都应该有什么？ 对， 因为葡萄酒的酒标你知道我见过好多，有的上面写的很多， 对， 比如年份啊，产地啊，有的上面就画一幅图，然后写一个 logo。哎，我越是那样的，我觉得越神秘。 对， 真的， 还真是这样。 是是是，那咱们呀，先进段广告，回来就让令蕾给大家解读一下酒标的世界。 金秋旅行记，自驾最 happy， 有事找人保，安全才放心。人保直销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辆出险不麻烦，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大凡车辆定损、理赔、维修，全程托付一条龙，给你真正的一享清快好生活。服务咨询有专人。车辆交接有协议，服务后期有回访，省心有面，全靠它。更多轻快服务尽在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好了，接下来就得让我们的嘉宾跟大家说说这个酒标应该怎么去看呢？ 嗯，到底酒标上应该有什么哈？ 酒标其实这个来的时候呢，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我提过这个问题，然后我试图准备了一下，但是呢，我一开头我就觉得好像准备不是很容易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就是酒标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我们可以到超市里面去看到，你看到哇、哦，一进去啊，智利的、澳大利亚的、法国的、西班牙的，你看太多的酒标了，它里面是有一些规律的，但这个规律要基于一种什么基础之上呢？就是你要对西班牙的、法国的，甚至左岸右岸不一样的它的级别体系的认证，你要心里要知道。第二呢，就是你要知道一些特别的一些产区，你知道，哎，这个产区它在北边，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在南边，哦，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那我知道今天可能适合我一个什么样的饭局，或者适合什么样的菜。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葡萄品种，比如说我今天这两个葡萄品种，我一拿过来，我一看，哦，智利的卡麦尼 在哪儿写着呢？ 在这儿呢，这英文的，这卡麦尼，这卡麦尼这个是这个，当然也是英文的啊、哦，这是智利最有代表性的葡萄品种。啊，这那我要喝智利的，或者说我平时喝的机会比较少，那我一定要尝一尝这个葡萄品种，对吧？这个没喝过，那我喝赤霞珠呢，也一定喝法国的、美国的、纳帕的这个赤霞珠尝一尝。那我喝智利的，偶尔喝，我一定要尝尝这个葡萄品种。它有一定的，说白了就是要有一定的基础知识。那我有几点，我觉得适合大家去日常大家去选购的啊。首先，跟其他选购任何东西一样，一定要 看标签， 气质好。 哎，什么 气质好？ 气质怎么判别呀、啊？ 就是一看，哎呦，这款怎么看着这么舒服、 啊？哎呦，顺溜 啊！顺溜啊！就是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刚才伟哥提到，就是说那葡萄酒它分新旧世界嘛。那旧世界基本上就是欧洲整个这一块，那包括美国、澳大利亚、中国这些、日本啊，这都是新世界。 是 啊，那新世界和旧世界有一点不同的是，旧世界一般会以传统的经典优雅为主。啊，你一看一般会有一个酒庄啊，然后你看这个是法国右岸的，你看 哦，在标签上会有一个酒庄是吗？ 一般会有一个酒庄啊，会有一个葡萄园呀、啊，然后它的标方方正正，然后那个颜色搭配也不会特别的突兀，它不会有一个，比如说我像智利的有一个牌子应该叫1864啊，就写一个大大的一个数字，或者是智利有一款特别有名的这个葡萄酒一个系列叫120，它来自于一个智利当地的一个民族战争的一个故事啊，就120。但你想，法国的葡萄酒、西班牙不会出现这种酒标的啊。然后新世界的酒呢，它就一般会简单明了、前卫时尚啊。比如说你像奔富的那样的酒标，你法国酒不会做成是一个白底儿 对 红字儿， 嗯， 然后特别明显的白底儿红字儿， 对， 然后这样的一个酒标，但这个时候你首先分好这新旧世界，然后气质上它对了。如果一款你去了看一款旧世界的酒，法国酒啊，颜色特别的鲜明，对比特别的冲撞，然后呢酒标又特别的那个一般 简洁什么的， 包括酒瓶的颜色，有的把法国酒做成金色的，上次我看好像不知道怎么镀了一层膜还是颜色，这个就不用看了，我不用懂酒标啊，我也不用尝这个酒，我一般我不会买的。 可是我觉得金色好贵气啊。 这就是卖给你这样的人的，你知道吗？ 但是你一看这个酒，你知道是一个中国人，中国的一个企业，他可能去搞定了这个酒庄，或者是国内灌装也好，或者是再加工也好，他去做了这个酒。因为传统的法国的酒庄的农民，他是不会让他自己的酒以这种形式去面试的。 哦，他也没那时间啊。 他没有， 他觉得俗，我告诉你。 法国人就在酒庄里的人呢、啊，很说英语的都少，然后呢，用我们的话说，他们指甲里沾满泥土的，他要的是他法国的气质，他的精神，他不会把自己的酒做成这样的。那首先把它分成这两大类之后，但是你要新世界的这样，你想，哎，今天是一个几个年轻朋友的聚会，啊，那我就买一瓶这样无所谓，啊，他是有这个，他气质是符合的， 哦， 然后气质呢是对的，一看这种啊法国酒，啊、这个标是首先中规中矩，然后呢传统经典优雅。啊，你看，那我再去看，我再去具体去看，对吧？那这个就没毛病，那就这是我觉得是大类啊，就是但凡日常消费的， 就是一个大的方向。 对对对对对，你分好新旧世界，然后气质要对，然后你再去看的时候，这怎么说呢？嗯，再一个就都跟体系有关了，体系啊、产区啊，然后有关，再去看价格，像您说的， 对对对，看价格真的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你比如说，哎，我平时喝大概。几百块钱一瓶的，其实来朋友啦，或者平时喝，那基本问题都没有， 就是、 而且也没必要存，对吧？ 对， 但凡一看标签，嚯、哦， 四位数，那得认真看看新世界啊， 看小数点点哪儿。 对，然后包括它是雷司令啊，还是什么呀？它是偏甜的，还是偏 对对？ 您就可以再具体去， 对， 因为我支持那个 Kevin 说的，因为每个地方，包括法国也好，新世界的也好，就是它对于酒的品类，比如说 什么葡萄啊，或者是什么的， 它都是什么类似于说。钻戒什么，这个是 V 级几级的 啊， 那个是 VA 级几，类似这种完全是不一样的方法。 对，你像波尔多左岸嘛，它就很典型是个金字塔型的，这个地区餐酒啊，然后大区酒啊，然后村庄酒。那其实波尔左岸和右岸离得非常近的，你再去右岸，它的体系就变成了头等院 A 级，头等院 B 级， 对 啊，然后呢，一级酒庄 A 级和一级酒庄 B 级， 对 啊，然后这些东西你不知道的话，就没有这个知识体系的话，就没法说。 嗯， 然后还有一点呢，就像刚才伟哥提醒我了，就是其实瓶型也很重要。 嗯 啊，就瓶型也很重要，这个瓶子这个形状一看就基本上是知道这个我要买什么酒啊。 一般红葡萄酒不都是750毫升？长溜型的吗？ 对， 还能做出异型来。 比如说这个吧， 啊， 这个就是叫我们叫波尔多瓶型。 哦， 就只不过是大部分的国家，它现在在它是经典了，大家在用，啊，但是你说比如说勃艮第的酒啊，它的瓶型就是不一样的。然后呢，美国的酒和南美的酒啊，它就是宽肩膀、大肩膀，你知道吗？稍微有一点，这肩膀很宽，到下面稍微有点收，然后瓶型很重。 哦 啊，然后中国人就会觉得，哦，这个型，这个瓶子就重，那酒也贵，他就认可，愿意去多花钱。 我又不拿回去装醋，管它重不重。 但还有一点就是，价签和酒标之间的一个结合，就如果这瓶酒啊，这瓶酒，它的价格，比如说是在200元左右，刚才说一瓶红酒，那这个酒，即便我们再不认识它。它的阿拉伯数字我们是认识的，就是这个年份。 嗯 啊，那年份的话呢，一般我们比如说200-300的酒，我建议就像红葡萄酒不要超过5年。比如说今年18年吧， 嗯， 我到超市去买酒，然后呢，突然就有一个促销员过来告诉我说这个酒不错，这个酒在促销啊，200块钱。然后你一看，哟，这个13年的酒， 嗯 啊，然后他说这个9年存的时间越长越好，或者怎么样？这个时候是有的酒是这样的，对吧？但他得有那底子。啊，然后你200块钱的酒，那它也证明了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底子，对吧？就日常喝一喝嘛，对吧？ 对， 你就不太要冒这个险了，因为这个酒不好，今天晚上这个饭局还受影响了。 对， 嗯。 然后如果是白葡萄酒呢，比如说100块钱，然后你过去看，因为白葡萄酒大家一般不会花重金去买啊，100-150块钱的白葡萄酒就不错了，70-80块钱也能买到很多好的。 对， 但白葡萄酒一定要喝它的清爽。啊，和新鲜， 嗯， 所以呢，一般你说100-150，一看这酒，今年18年吧，你一买17年的行啊，甚至再过2个月18年的都出来了，然后呢，那个16年的也行，15年的就不要买。 哎，我觉得这个好实用啊，对不 对？ 对， 是的，是的，是的， 这个简单就可以了。 哎，正好你也给听众朋友再讲一下，比如说这个酒瓶上他写了。比如说啊，2015，那是2015装瓶的，还是2015他进酒窖的？ 好，这个是一个好问题。这个问题我刚入行的时候我也问过。 嗯 啊，这个2015这个，因为你会看到，首先你会看到两个年份，在它的正标上会写上一个2016，比如这款酒啊，它的背标上呢会出现一个日期，你看着吗？灌装日期2017。对，但是这两个分别代表什么呢？首先我们平时看的时候呢，比如说我说一瓶80年的拉菲。我说的都是正标上的，这个。 什么叫正标？就是 正 面上 的 正 面 的 正标。为什么正标呢？因为葡萄酒之所以区分了啊，82年还是83年还是08年、18年，这个年份代表了当年的风土、气候， 嗯 啊，我们叫风土啊，就像气候这个里面，气候不一样，都是一块土壤，那气候不一样，代表了那一年的这个果实成熟都不一样，那酿造出酒就不一样。所以我喝的是那年的风土和气候，所以呢，正标上你。这个年份都是采摘的丰收年份， 采摘的年份， 丰收的年份。那么，有的酒呢，它发酵其实也就是1-2个月的时间，其实它已经有酒精产生了，发酵完毕。那么，大部分酒，比较好的酒，它要经过橡木桶，那经过橡木桶再装瓶，一般都要到第2年了，就到了2017年，最早到了2017年。那像好的名装酒，一般会在橡木桶陈酿18个月啊，最多可能要到20几个月，那这就。可能到1年、1年半以后，甚至2年左右再去装瓶，那么背标一般会写上它装瓶的这个日期。 哦， 所以前面看到正标的日期应该是当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四环中关村二号桥东向西的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小心。另外北四环望河桥内外环的双方向是车多路段。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北京时间的18:04，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各位好，我是高磊。 我是金花。 我是曾毅。 哎呦，他真的反应好快。你刚才说凤凰的时候他说传奇，你说金花他说曾毅，什么都难不倒他。 我以为我以为小熊说我是金花， 然后这是砸。 又 好好， 厉害了厉害了啊。 在此呢也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则好消息啊。 是是是，八达岭奥莱3周年庆尽享无限精彩。9月30号到10月14号，顾客呢不仅可以享受超值一口价商品和精彩的折上折活动，还可以参加满2000返200以及品牌日的10倍积分、银行刷卡回馈、满额赠等多重活动。那么现场呢还有热情的法国康康舞大巡游和街头音乐节欧，京城高速陈庄出口吉达。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刚刚正好在放广告的时候呢，我们凯文没闲着，因为有太多的听众朋友发来了自己藏的好酒。当然了，像发茅台的呀，发那个， 这个是发给咱俩看的。 是的，是的，是的， 咱俩鉴别一下。 我们都觉得不错。 对、 啊，但是呢，红酒啊，包括洋酒啊，你比如说像桃仁儿，比如说 MZM 啊，包括像香远益清啊等等吧，啊，淡淡的云发来这些酒，我们的嘉宾都说了非常好。然后您没事的时候就可以打开盖品尝，然后留的时间不要太长，没关系。但是从这么多的酒当中，他一眼就相中了小许发来的这五瓶酒， 脱颖而出 啊，脱颖而出啊！ 特别特别想跟他交个朋友。 咱不要这么直接是吧？ 是是是，这五瓶有什么特别的吗？ 这五瓶呢是就是咱们传说中的这个五大名庄啊，波尔多的五大名庄，头等院一级，或者这我们理解为第一中的第一，对吧？就是。拉菲、拉图、穆桐、马哥、奥比昂啊，这是五大名庄，而且呢年份，几瓶酒的年份也都是有几瓶也都是老的年份，啊，然后呢，你能把它集齐呢，要么是送酒这个人特别有心，要么是存酒这个人呢也是特别爱酒，你能看得出来。然后唯一有一点小遗憾是，它有一瓶酒呢，那个酒标是有了一点那个污染啊。但是如果不是以买卖为目的的话，只是为了喝为目的的话，一点都不影响。 是的， 哎，能告诉我，如果以买卖为目的的话，这五瓶酒大概的价值应该是在？ 这个五瓶酒应该不下10万、 就是目前的市场价是吗？ 对对 对, 对，包括因为好酒就看年份嘛，对吧？同样一瓶酒，可能一瓶拉菲可能是1万多，可能是5万多，那它就差在年份上嘛。对， 我可以告诉这位听众朋友，集齐五瓶可以召唤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组了。 恭喜你。 人说我自己喝好不好啊？就 我们有餐啊， 哦， 我们带着餐带着凯文一块去啊，对吧？还完了，凯文可以边喝边给您讲啊，对吧？ 对呀，我们还自带1664， 就是。 那不必了，人说。哦，这五瓶真是厉害了，五大酒庄集齐了。 是的，是的。 其他的一些照片我因为我看了一眼，就我觉得还用我的那种第一个办法就可以，就是先看气质，就有两种我不爱去评论的。第一个就是刚才那五大名庄，我就不想评论了。还有呢，就是拿出这个酒来，它一定要放在地板上放倒了，然后 对对对对，1992年好像是年份， 然后镜头也不擦一下，然后就拍我感觉不到他对酒的爱。 对， 然后 我看到了，就是这瓶酒叫什么？凯丰的这位朋友， 你还点那名？我跟你说。我觉得我特别理解这位朋友， 啊， 如果是我也放地板上拍， 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呀？ 我们家最贵的就是地板。怎么了？ 那还被你踩在脚下，你说说。 我天天就要跟他做最亲密的接触啊， 哦， 对吧？接地气儿吗？ 真是真是接地气儿，接地气儿，嗯。那这瓶酒怎么样啊？您刚才看了？ 他没擦镜头。 是那个瓶白葡萄酒吗？我记得有一瓶白葡萄酒，好像不是这个名字， 好像是。 1992年的， 1992就是这瓶，应该是， 啊， 这个就是这个。 1992年一瓶白葡萄酒，然后是一个沙当尼啊， 嗯， 就是说如果它是勃艮第的酒啊，还有可能是有这种，有可能啊，可能也很小，有这种潜力的。我喝过一瓶，去年喝过一瓶97年的， 嗯， 勃艮第的那个白葡萄酒， 嗯， 是有可能的。那就必须得是很顶级的了，然后很好的储存环境才能喝， 嗯， 然后。但是你一看他的那个瓶盖，他的语言我是不懂，那个语言我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 感觉像日文或者是什么文， 不像日文， 应该不是吧？ 哦， 对，然后呢？但他的有一点你可以确认的是，他的瓶盖是螺旋盖。 嗯， 怎么了？ 他的螺旋盖呢？ 对，一般螺旋盖有两种可能啊， 嗯， 就是第一，新世界的酒螺旋盖的多， 比较多。 第二呢，半或者是全流水线式的下的， 对， 只是有可能啊， 嗯， 只是有可能， 对。对，然后新世界的酒呢，我们对伟哥刚才说的对，这一个因为新世界的酒那个螺旋盖里会比较多，这是两大阵营，旧世界、新世界在螺旋盖上，旧世界不屑于用螺旋盖， 嗯， 啊，说不够传统，不够怎么样，因为说即便我们怕它进去空气，但是用橡木塞的话， 嗯， 它还是多少能有一点点呼吸， 是的， 啊，然后但是螺旋盖就完全就封死了嘛，然后为了保鲜嘛，但越是保鲜的话，就说明这个酒越要新鲜的时候喝，如果92年酒还是用螺旋盖保存的。Sorry， 这个酒，这个太那个什么了。如果说是12年的酒，你螺旋盖现在没准还能喝，对吧？所以这个酒应该没有什么能不就不能说储存价值了，就不太能喝了。 没事， 拿 来，我们做菜用。 不用不用，我拿福佳白跟你换，我换一款。当然，有太多朋友还在继续发酒啊，没关系，能够信任我们的节目， 嗯， 包括信任我们的嘉宾，我们也是很开心的。不过在此呢，也希望让我们的嘉宾再给听众朋友普及一个问题啊。 嗯， 其实我相信这个问题可能在Kevin 最开始进入酒行的时候， 嗯， 可能也会是你在问前辈， 嗯， 啊，或者是同行的一个问题。 嗯， 就刚才你说酒标的时间， 嗯， 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上面有的写的是干邑。 嗯 啊，什么什么干红什么， 嗯嗯， 什么意思？ 嗯， 但明明就是白葡萄红葡萄， 嗯， 怎么还分半干不干的？什么意思？ 啊，是这样的，那个葡萄酒呢，还有一点，它是按糖度去划分嘛。我们平时所谓的干呢，是一个英文的直译，它叫 dry， 啊，嗯，那个 dry 就是干燥的意思。那在葡萄酒里面的那个干，这个 dry 这个意思呢，就代表的是没有甜度。没有甜度，它其实是有一点糖度，就是这小于4克每升的糖分，每升啊，4克每升。那小于4克每升这个糖分呢，那它就这个甜度非常低，你就感觉不到了。然后呢，这个在这个范值以内的呢，叫做干红，就是我们叫 dry 啊，就是因为现在人也比较重视健康嘛，就不喜欢喝什么东西都是甜的，饮料也好，什么也好，所以就是说。葡萄酒它还有这一点也比较好，它不是很甜嘛。 嗯， 所以平常所说的干就是，就是这个意思啊。 嗯， 就是 半干怎么说？ 半拽， 怎么也得是 half 哦， 对吧？ 对， 棋高一筹，你知道吗 ？half 都知道。 哎，那半干就是说它稍微有一点甜度，对吗？ 对对对，它稍微有一个这个甜度的这个范围啊， 嗯 嗯。然后半干，它还有它整个区域划分是这样的。 在甘和甜之间啊，它是首先是甘，对吧？最近这相当于零了。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然后是半甘，啊，就是稍微有一点甜度，然后是半甜，然后是甜， 就 四个档啊，甘、半甘、半甜、甜。 是红葡萄酒就分这四个等，还是说到了甜半甜的时候就应该成白葡萄酒了？ 没有，它就红葡萄酒都是这个糖分比例。 哦。 哦， 哪个产区的它是偏甜的呢？ 有一些产区它就是甜的。 还是说跟葡萄品种有关系？ 有一些葡萄品种，当然白葡萄品种里面把它做的有一点甜的要多一点啊，包括雷司令，当然像贵腐酒和冰酒那就是绝对甜的，甜的都 甜酒，嗯。 一餐你最好喝一勺，以前有的那些都是像匈牙利有一些这个甜白葡萄酒都是就喝一勺就很不错了。但咱们都知道，就甜度对于很多原来的欧洲的贵族来说是非常稀少的一种自然资源嘛。 对， 所以那个甜的那个，而且确实很甜，没法喝。前些年很多中国 特别喜欢喝贵腐 的，对，贵腐啊什么的。但现在中国的我发现很多女士啊女孩都喜欢那种微甜的了啊，微甜微起泡，带一点这种果香的这种会非常喜欢。那太甜谁都知道，对口感是好了，心情是好了一点，但是这个身体他怕承担不了， 对，负担不了。 来吧，那接下来咱们能不能让嘉宾很简单的介绍一下，比如说法国， 嗯， 啊，当然你对其他地儿了解也行啊， 嗯， 但是对法国，比如说四大酒庄， 嗯， 啊，经常说的都哪四大？ 嗯， 都在法国的什么位置？ 嗯，好，咱们这个我特别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些啊， 嗯， 就是因为我呢，其实我的本身的工作是做品牌的推广，就是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大行业里面来说，我不是绝对的一个葡萄酒的一个讲师，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称自己的工作是什么呢？ 嗯， 以品牌的这个角度，是让大家对从葡萄酒的理解是从零到一。如果我们划分一到一百的它的知识点，我让大家在零到一的过程中有产生了兴趣，产生了去学习一百的那个冲动，然后后面呢就交给葡萄酒讲师了。 嗯， 然后呢就是让大家很越听越想去了解一些，然后觉得这个东西是我应该去接受的，是因为我应该去享受的一种东西。然后刚才伟哥那问题是啥来着？ 就是那个几大酒庄是这意思吧？ 对，法国的几大酒庄。 当然，Kevin说的其实是半开玩笑，因为我们知道像 WSET 它能够学 很难考， 是很难的， 很难的，确实 是不容易的， 嗯。中国没几个。确实没几个， 是的， 是吧？ 那都是喝出来的， 越来越多，现在越来越多，但是之前， 然后这个首先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大家一定要这可以拿出去，那个咱们用怎么说，就是出去 炫一下 的，炫一下的啊，就是一定要知道1855年的列级庄分级啊，这波尔多的这个是最早的葡萄酒的一个分级，然后在这之后各个国家各个产区才有了自己的分级。那这它也是来自于法国的，1855年的时候在法国要举行世博会的时候，就像中国那个世博会一样，法国好像是全世界的第二届世博会啊，上一届好像是英国。然后呢当时的国王就说，哎，法国是葡萄酒是盛产，我要把葡萄酒放到世博会里面去，然后这样吧，做一个分级， 嗯， 然后就委托了当地的这个商务的这个协会啊，去做一个分级，在短时间之内呢，用了比较简单的方法，把波尔多著名的将近60个酒庄做了一个分级。当时呢，这个那就总共有五级，这将近六十个，一共有五级。那我们叫头等院的一级啊，就是这个咱们经常说的四大酒庄，当时是没有五大的。直到100多年以后，我们现在五大名庄里的那个叫母痛的这个酒庄才跻身，一直到1974年才跻身了这个五大名庄之列。这100多年到一直到现在150多年、150-160年了，没有过变动，只有过这个四大名庄变成五大名庄，有这么74年有这么一次变动。那到现在为止呢，这整个这个体系里面有61个酒庄，当然波尔多有8000个酒庄。啊，那这里面这有这61个分级。那当时是这样，四级酒庄就是拉菲、拉图、马哥、奥比昂。啊，都是在波尔多啊，而且呢都在波尔多的这个左岸，啊，都在波尔多的左岸，唯独奥比昂呢是在那个这个南部的这个地区，剩下都是在整个的北部地区，左岸的北部地区啊，非常的集中。你要开车去的话，咱们假如说去酒庄呢，很多的时候你可能2天的时间，这几个酒庄都甚至1天都可以 路过哈，都可以路过。但你要进去参观的话呢，那就要用心一点，可能要时间长一点。但是都挨着没多远，都在几个村里面。 嗯， 啊，都在几个村里面。 嗯， 然后就是慢慢演化成了现在的五大酒庄。 嗯， 那现在有的人会说八大酒庄，那就把波尔多右岸的特别有名的几个酒庄啊，这个百翠啊，我们叫百翠啊，然后这个白马呀，这几个酒庄放进来。然后金钟啊，这几个酒庄放进来，就是，当然右岸呢，这几个酒庄，包括我们叫 Patrus 叫百岁这些酒庄，它是不在当时那个分级里面的。它后来即便有了自己的分级，也跟它不是一个体系。所以呢，我们叫它什么呢？就其实它的酒啊，真的很多都比大部分年份都比拉菲贵， 嗯， 啊，但是它的这个酒呢，所以我们叫它无冕之王。 哦， 啊，无冕之王啊，就像 Patrus 百岁啊，右岸这几个酒庄啊，就现在有八大酒庄或者九大酒庄，但是永远抵不上你口中张口而来的五大酒庄。 嗯， 在中国人的心中的那个 位置， 那个位置， 对， 这就好比我们菜系， 嗯， 刚开始四大菜系 啊，对对对， 后来慢慢的五大菜系， 对， 八大菜系，现在居然已经到了十几大菜系。 哇， 其实我觉得这是跟当地的经济发展是有关系的。当它腾飞到一定时间段的时候，它的比如说各个烹饪技能啊，食材啊，风格一定时间段的时候，他一定会说我这也很好，他就有足够的能力去推广自己，然后让自己列于这个几大菜系当中，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对吧？ 对对， 你说这酒庄不就是，但是最打底的还是四大菜系啊，你跑不了，是吧？就跟最打底的还是四大酒庄。 是的是的， 嗯， 对， 因为如果要是说，因为我知道如果要是有爱喝的朋友，反正每年在一个特定的时候，不都有绕着酒庄跑马拉松的吗？ 有， 穿盛装一边跑一边喝。 哎，对对对。 所以我在想，其实咱明年，今年可能来不及了， 嗯， 咱明年， 哎， 真的开完带队，然后咱带。咱们干过这事儿吗？但是哎，咱去趟酒庄什么的，肯定有听众报名。 我以为是参加这马拉松的。 可以啊， 参加， 反正我不跑， 得穿盛装。 哦，是我看见咱们有的朋友小山跑过，你知道 吧？ 啊，嗯，加一尾巴什么的，弄特长的尾巴什么的啊，嗯，它相当于节日吗？没事，咱们一块儿去。咱们节目组磊磊好跑。 好， 孙涛好跑， 咱们喝， 对。 你说是什么苦活累活全给我们了？咱进段广告先啊。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三零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啊，我喊赢六步。 好，又有很多的朋友发了，你比如说像老虎啊， 嗯， 老虎这几款酒还是不错的哟，这是真心话。 1664。 红酒还是不错的，而且人家白葡萄啊红葡萄都有，而且人家真在家里头自己小酌。挺好的， 哎，特别好， 真的，他这几款酒我都看了，还是真的不错。 哦，哎，可这是专门放酒的容器是吗？ 是的，是的， 哦， 还真的是不错。 哎，让我看看， 还真的不错， 还人家还挺那像模像样的， 很认真， 很认真， 很认真， 存的很认真。 对 啊，咱这值得吧，表扬一下。 那 是是， 那应该是确实喜欢酒的朋友了，啊， 嗯， 确实把它当做这个存酒来做，是吧？ 酒也不错， 啊，酒也不错，是吧？ 刚才我就看这个嘛， 啊， 我说 觉得是挺好。 哎，你们能不能尊重一下我们？你们不要光顾着自个儿看，你们回来说两句行吗？ 行行行，差不多了，咱回去说两句。 啊，对， 来让这个 Kevin， 那，啊，刚才我说老虎这酒不错， 哎， 还真不错吧？ 哎，你们俩是不是得先？ 还有黑教皇城堡。 对，就他一来 ，Kevin 一来，真的。会把好多潜水的朋友炸出来。 哦，对对对，又炸出了一个老虎，你想想啊。 是， 嗯， 交个朋友吧。 怎么样？他那几瓶酒，您觉得还行吗？ 啊，那个，因为拉图也是五大名庄里面，咱刚才说过， 嗯， 还有黑教皇城堡也是这个列级庄，我们就列级庄的就是那61个酒庄里面的那个。 嗯嗯，所以你看，我一眼就看，嗯，老虎，你这酒不错啊。 嗯， 包括另外他那款啊，邻国那酒，我一看也不错，大银酿。 嗯哦，真的， 哎， 不 错， 那 不 错，那不错， 真的真的，所以我才说，嗯，小酌着啊， 嗯， 慢慢喝，别着急， 对 吧？ 就是他这个收藏的还设立的还比较广泛， 对 对 对， 嗯，哎，其实我特别想问问，像这种收藏酒的话，要如果家里真没有酒柜， 嗯， 那我怎么办呢？ 哎，我放冰箱行吗？ 能不能像这位朋友一样，正好有一条信息，他说整箱的酒我放榻榻米里了，应该是不是没问题？我没有酒柜。 嗯，这个其实在，因为我也有没有酒柜的那个时候啊，就是刚开始做的时候，然后但是那个这在北方会比较尴尬，夏天的时候会特别热，即便你开空调，你也不是一直开空调，对吧？而且呢，冬天的时候比较干燥，又热又干燥。冬天的时候那个温度你想降都降不下来，对吧？它一直是二十好几度，对吧？然后那个想，而且特别干燥，啊，你要放阳台呢，这个又特别冷， 更不行， 对吧？又特别凉，这个北方储存，中国北方储存葡萄酒的环境真是，不是太好。但是还是那句话，你两三百块钱就可以放个一两年，对吧？别放太热的地方，你放榻榻米也行，但你们家。别是地暖是吧？ 哦， 对对对， 是吧？ 熟了。 对，然后呢，放冰箱里呢，短期储存可以，但味重要的是两点：第一，冰箱里的味道，对吧？冰箱你在它本身就是要一个有味道的地方，对吧？你蔬菜拿进来放出去，对吧？你的各种酱，你的各种水果，对吧？第二呢，它还有一个震动。啊，它这个震动要比酒柜的震动要 对 哦， 因为冰箱每次要制冷启动啊，停啊，它都有震动。 哎，那我能再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小编让我一定要问的。我们边边说了，说那个问一下那个令雷，就像他们家的那个酒都起絮状物了，那个能喝吗？还 这也是一个好问题。嗯，是这样的，葡萄酒里面有沉淀的时候，我们会说，如果咱们今天晚上咱们两个喝酒，喝到最后一杯的时候，我倒给你的时候，然后呢出现沉淀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会说 lucky you， 就是你很幸运，啊，这个是因为沉淀是一种很正常出现的，第一它是很正常的，第二只有有陈年潜力的酒，它才会出现这种沉淀物啊，这种沉淀物，当然在有潜力的酒在一定的年限之后会出现这种沉淀物，但是絮状物是不可以的。 哦， 这得分清楚了，沉淀物和絮状物不一样。 沉淀物就是那种细细密密的那种，那种小小的那种， 是可以的哈。我刚刚没说恭喜一下咱们的杨磊哈，你们家摊上好久了，结果发现絮状物还是不行。 絮状物， 那这种酒如果出现了的话，是不是就连一口都不能喝了，就直接得倒掉了呀？ 别呀，这做鸡翅什么的能使吧？ 做絮状物的这个， 来，离话筒近点。 啊，对，絮状物的话，我还真是不建议啊，因为正常的葡萄酒很少出现絮状物的这种。 哥，你当你吃毛豆腐呢？ 要是其他的这种情况，比如说颜色，酒的颜色，你一看这个不是一喝，哎呀，酸了啊，酒的颜色呈现砖红色了，你可以用来做菜，但是絮状物我还是不太建议。 哦，这里边可能真的变质了。 对对对， 是这意思吧？ 对，反正我倒是觉得。就是如果你去品，它真的是酸的跟醋一样，那真的是不能要了。 那可能就是一瓶醋， 对吧？对吧？哎，好吧，那这一节我们到这儿也得先告一段落了。不过呢，下一节我们应小熊和磊子的要求，真的也需要让我们的Kevin呢给听众朋友讲讲，因为在喝红酒啊，就咱统称的红酒啊，你发现哦，有杜尔特大的杯子，有细长的，还有中间那块， 还有郁金香杯。 你看，到底应该使哪个喝哪个，反正正确的使法吧。 对 对 对，对 吧，因为我觉得，比如吃西餐这个倒好理解，比如最简单的，你比如刀叉，你可以从最外往最里头使，这个倒行。杯子你怎么使？ 是 啊，然后包括你品酒的时候应该怎么正确去品，下节咱们聊。 怎么摇？ 好。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西的队尾已经与东二环的北向南连成了一线。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玉泉营桥南向北车辆拥堵严重，建议后车呢提前绕行相邻的联络线。另外呢，西单路口南北双方向也是车多的，北向南的队尾已经是排到了西四路口。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好了，北京时间的18:34，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嗯，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我是熊弟， 我是林雷。 反而说到自己真名的时候，没 有点犹豫， 终于说真名了，非常好啊，非常好。 对，前两节都是假的。 再来隆重介绍一下吧， 好， 我们的嘉宾，这就是 WSET 国际葡萄酒烈酒学院品酒师资格认证高级品酒师，获得了 CIVB 法国波尔多葡萄酒学院课程结业证书的林雷。Kevin 哈， 大家好， 欢迎，欢迎，欢迎。 没关系啊，以后 Kevin 会常来。而且一定会用一个相对轻松的感觉跟大家讲解，可能大家会觉得哦，好好好挠头，好不太明白这个酒的这些知识点吧。 对， 其实不难， 其实真的不难。 对， 看谁讲。 啊，对呀、啊， 对吧？ 对呀、啊，你想，我们今天上节目之前，正好我跟磊子往直播间走，然后看到体育台的同事，然后体育台同事就说：“哥，今天聊什么？”嗯，我说：“今天聊红酒。”应该喝着聊，我说谁说不是呢？我说等7点下节目的时候，他说就看您是不是微醺。如果要是微醺的话，那看来喝得还不错。我说可能性不大。 哎呀，我给你开一瓶。 来来来，那像、 哎、接着上一段说。 对对对 对， 就把上一节最后我们说的啊，有那么多不同的酒杯，哎、嗯，咱们应该用什么杯子喝什么酒？ 是。 对，这是一个，这也是一个好问题。那个、是这样的，就是我一直觉得，就是其实我，之后啊，这几年来有朋友开始逐渐不喝，然后因为知道我是做葡萄酒的，开始喝葡萄酒。有的时候我送他们酒的时候，或者送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一开始都是先送两只杯子，送两只或者四只或者两只特别好看的杯子。为什么？因为那两个杯子啊，你放在这儿，你永远想把它装点东西。啊，或者说我送你酒了之后呢，你回家不知道该怎么开，第一不知道怎么打开，第二喝的时候找不到合适的杯子，然后呢他没有那个感觉。然后我记得就是我们家有不少这个红酒杯，但是有两只特别好的，特别高特别大的，一撞起来声音特别好听的杯子， 听听的， 对， 嗯， 是我和我老婆的， 嗯 啊，然后就是 那就对了， 对，然后但是你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什么菜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但是你就觉得应该有，因为有这两只杯子，你觉得我应该喝一点， 嗯 啊，然后呢，在那个时间点，可能晚上8点的时候，或者是觉得特别这一天的事情都过了，或者周末的时候应该喝一点，然后你就去喝一杯， 嗯， 所以我觉得杯子很重要的啊。 啊。嗯，当然刚才那个伟哥提出来的是在很标准的一个晚宴上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啊，这个杯子呢一般是有这么几种啊。首先呢分起泡酒、白酒、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的杯子啊。起泡酒呢一般就是长笛型的杯子，对吧？主要这种竖长的、细长的，千万不要在一些宴会里面把那个你的红酒倒到那个长长的、细长的那个杯子里面去。为什么它是细长的呢？它的这几个都是功能性上的一个体现，对吧？因为起泡酒它的就是不断的升腾的一个气泡，对吧？如果横截面非常大的话，那气泡一会儿就没了，对吧？如果横截面积比较小的话呢，那起泡就存在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呢，那个起泡酒呢，它的沫儿比较多，对吧？那你细长的话，那这个它有一个空间是让它去倒这个沫儿的，啊，然后这首先第一，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喝酒的顺序都是先喝起泡酒的，可能还没有餐的时候，可以在我们叫 cocktail 的时候。就是这种迎宾接待的时候，或者是这个签到的时候就开始喝，所以一般都是先用起泡酒杯，啊，然后呢是用这个白葡萄酒杯。白葡萄酒杯的一般放在这儿几个，你一看会比较明显的是，哎，都是大肚子的几个杯，但是白葡萄酒的肚子会稍微小一点，它介于长笛型和大肚子的红酒杯之间的一种啊，中规中矩的这种是不是 造型 体型了啊？对，然后呢，稍微大度一点的这个杯子，我们看的最多的这种杯型，一般都我们叫波尔多的杯型，或者叫赤霞珠的这个杯型，这个葡萄酒的杯型。然后勃艮第的酒的杯型是扁扁的大肚子， 啊， 扁扁的大肚子， 我见过那种， 是勃艮第的这个杯型。那这个以这个，刚才我们一开始说的是以这个不同的葡萄酒分类下去定型这个杯子啊，当然。世界上最著名的这个葡萄酒的酒杯的生产商叫 Riedel 的这个奥地利的这个 Riedel 酒杯生产商呢，是他开创了以葡萄品种啊为这个分类的这个依据，这种功能性的啊葡萄酒杯，就赤霞珠什么杯型啊，勃艮第赤霞珠什么杯型，梅洛什么杯型，然后雷司令什么杯型都不一样的。他认为不同的杯型能最好的这个体现葡萄酒的香气，也能最好的表达它不同时段的这个状态。当然它有它一套的理论，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但是不过还是有很多人买单这种概念的。有的时候你看 Riedel 的一套酒杯几千块钱，然后一拎一个长条盒，里面是四个酒杯，啊，不同的这个葡萄品种的这种杯型的。 嗯，我有问题要问，就是当我们倒红酒的时候，这个红酒到底应该倒在杯子的哪个位置是合适的？ 当然是杯壁了。 调皮啊！我说的是高度， 就酒量， 啊，对吧？ 多少？ 就根据酒量来看，是吧？像维哥就得满满一杯， 哎， 对吗？ 对。 你倒可乐呢？就是你那意思就是倒这杯子三分之一？ 对 呀， 三分之二还是多少呀？ 啊， 对吧？ 这个问题，因为我一直没摸清那个伟哥对这个葡萄酒的这个底，我想问一下伟哥，他认为是那个倒在什么位置是合适的？ 我跟你说，满满一杯，夸一口闷了。 看什么酒？ 一般白酒都量都是这样，一口闷啊。 我一般贵的葡萄酒，他会说多倒点吧， 哎， 他怕到时候到他这儿没了， 是，然后慢慢品。 对， 一般是这样的，一般是那个葡萄酒的这个杯，因为它有个肚子嘛。对吧，这个肚子它是有一个弧线的嘛，整个它不同的这个弧线的，我们认为它横截面最大的那个地方我们叫它腰线啊，是这个它这个圆周的这块这个腰线，我们一般情况下是要倒在那个横截面最大那个地方，就刚开始要收窄的时候是那个合适的那个 就是它最宽的那个位置， 对， 大概是那个位置， 有腰线， 明白。 哎，喝红酒之前是都要晃吗？晃是为了什么？ 还得闻。 对，这个也是一个好问题。今天的问题都是好问题。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葡萄酒我们在喝的时候，我们一般说有三个步骤嘛，啊，就是这个看、闻、尝啊。当然了，这个有的时候开玩笑也说，第一是要打开葡萄酒瓶啊。这个看、闻、尝，看的时候我通过它颜色辨别一下它的年龄啊，或者是我也看不太多这个内容在里面，但是一般看年龄用颜色还是看的稍微准确一点啊。然后呢，就是它这个晃的时候呢，主要是为了下一步的这个闻 它的这个香气啊。当然因为大家知道都说葡萄酒呢它需要一个打开的一个过程，包括一个醒酒的一个过程，其实晃也是一个醒酒的一个过程。醒酒就是它跟空气接触的一个过程。那你晃的时候呢，它是加速了它跟这空气的接触，让它深层次的就是打开呀，跟这呼吸之后表达出来它真实的一种香气。因为你刚倒上的时候它是闷闷的，然后酒精的这个成分比较多，但是你晃一晃你会感觉哦是这个香气表达出来了，一般是花香啊果香。所以一般我们闻两次，第一次是先闻一下，还没晃的时候闻一下，然后晃一晃再闻一下，然后再喝。 嗯， 晃一晃就直接喝来，晃一晃就放下，因为我经常看到晃一晃放下。 对，晃一晃放下的这种人，我认为 他们是什么心态啊？ 没有，是手抖了。 我觉得他还是没有爱，对吧？这个酒端起来了，还有放下来，就跟我们喝白酒一样。如果你这一个饭桌有人把这白酒拿起来，在你面前喝了喝，看了看，然后还没喝，放下了， 嗯， 对吧？他没有爱，他对他没融入一个气氛当中来。你晃一晃，你就是要拍一拍，唤醒他，告诉他，对吧？把你最好的状态拿出来，我要喝你喽。 嗯， 对吧？你刚把人唤醒了，你就给放下了，干嘛呢？ 接着睡呗。 对， 拿起来还是得喝。 好好，其实关于红酒，我真觉得有很多的方面啊，其实是跟我们中国的茶很像， 对对对， 真的，包括咱们刚才提到的说，哎，我们喝不同的红酒，可能有专门针对的不同的杯子。 嗯， 那你想，咱们喝茶也有仪式感啊。 对， 现在专门，你比如说咱们俗称的几大茶类啊，专门有，哎，拿这个杯子适合喝这种茶，拿那个壶适合泡那种茶，其实是类似的。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这个茶的这个博大精深，对于红酒来说，不能说不服，应该是有过之无不及吧？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没关系啊，因为刚才不是说了吗？磊子会常来，咱们以后会有更多的磊子所说的好问题，会慢慢的去问他。 对， 啊， 对对对，咱先进段广告，待会儿回来以后继续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好了好了，抓紧时间啊！风，你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了，没关系，先开一瓶。开完了以后您品尝一下，比如说，哎，没变成醋的那种味儿，哎，可以慢慢喝，没问题。而且因为它保存的还不错，因为它躺放的嘛，还好。但是只不过就是放的时间有点长啊，都放十几年了。那他这也是一两百块钱的 陈年好醋， 但是咱退一步说呀，十几年前一两百块钱到现在也不少钱， 对， 真是， 对吧？也四位数了吧？ 当然了， 对呀， 哦， 所以开一瓶先尝一点， 是， 没有什么问题。来吧，我们看看其他听众朋友问的问题。 哎，这有一位朋友问了，就如果有痛风， 嗯 啊的朋友，可以喝葡萄酒吗？ 这个问题我还真有一点不敢回答啊， 特别好，医学的问题，咱们放到下一节说。 我还真这也是好问题，我回去我要学一下查一查，但是不太敢那个， 嗯， 我也 觉得 不太敢妄言是吧？ 对对对， 来这边路遥就说了，我比较喜欢干白，能不能推荐一下好喝、价值还不贵的，一百块钱左右的？ 干白呢，如果其实很多人啊，这个喜喝葡萄酒的朋友啊，喝红酒接受不了，先从干白喝起来的，一百块钱左右的， 七八十也行吗？ 一百都很难，这些还往下降。 其实先说中国的朋友比较喜欢容易接受的干白啊，一般是雷司令多一点 啊， 雷司令和莫斯卡黛都是那种稍微淡一点点，能去捕捉，稍微去捕捉才能感受到的花香和甜度。啊，那种感觉让人感觉，哎，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一定要够着才能感受到那种香气和口感的，就是雷司令，这种的，一般它是长笛型的瓶型，一般是在德国那个附近产的比较多啊。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澳大利亚的那种莫斯卡黛， 啊，这种，这两种呢是比较受年轻人和女孩喜欢的，或者是刚接触葡萄酒的。 嗯、 还有一点就是吃这个长相思和沙当尼。长相思呢就偏酸一点，偏爽了一点。这种一般新西兰的会好一点，但是新西兰的酒不便宜。 哦， 一般一瓶这种长相思的话，新西兰的话要一百多。啊、哦，但我建议呢，其实智利的长相思做的也是不错啊、哦。虽然别看智利不是特别盛产长相思，但是智利产区里面的长相思，这个价格因为它比较低嘛， 嗯 啊，价格比较低。智利的长相思和澳大利亚的莫斯卡黛啊，价格便宜，然后呢非常清爽，口感也比较好，可以试一下。 对对对，人家曾经有朋友就推荐说，你就喝智利的酒，说智利的酒性价比特别高，其实它的口感什么的真的不比比如说法国的要差很多很多，没有，甚至会让你喜出望外，就是甚至它的品质，甚至有一些款有一些年份比法国的还要好。 对 对、 哦、 这个智利的酒就是比较适合中国人的口感啊。你喝的时候呢，喜欢喝葡萄酒的朋友呢，先从智利的喝起，比如说这个啊，兄弟姐，这里面这款酒它的香气，而且在回味里面非常明显的巧克力。 哦， 这个 那是个女孩子、啊， 对， 这就是智利产的吗？ 对， 智利的， 智利的这个香气的表达非常好，而且呢，就像有的人喜欢开车，你说我喜欢车，刚会开，你没有必要一定买一个迈巴赫，对不对？ 火 是你法国的酒是好，但是我先喝我接受得了的、爱喝的、开驾驶感非常好的、愉悦感非常好的，从智利和那喝起，慢慢时间长，觉得哎呀，我怎么总喝这个，对吧？换一换吧。换到法国一番，哎，法国的也不错，但是你上来就喝法国的，你会觉得偏酸偏瘦， 就是、 哦、有点接受不了。 嗯， 所以哪位朋友，比如说咱们一块儿喝酒，那个我可以带伏加白，你 带我带1664。 别，你带个389，这可以吧？ 不错呀，最近 别人家说，那你得带一箱。 最近没少喝奔富啊，你这个 看过。 我刚才通过熊丽看那瓶酒的眼神，我感觉它已经保存不到11月底了。 啊，保存不到，对，我先替大家尝尝。 来，让我们再来看看小韩的问题啊。 啊、 嗯，他说，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些。还不错的酒， 嗯 啊，比如说咱们无论是八大酒庄也好，五大酒庄也好， 嗯 啊，就是列庄，基本上在列庄级别这个酒庄吧， 嗯， 你在国内可以买到吗？ 当然可以买到这个， 而且这个渠道一定是很正的渠道啊， 很正的渠道。对，大家其实比较靠谱的，就或者是比较简单的啊，就是在家的附近啊。现在其实越来越多了，就是进口超市，进口食品超市现在越来越多了啊，那城市超市啊 ，City Super 啊， BHG 啊， 对，BHG 啊，就是进口超市里面会放心一点啊。它从它的渠道和它这个保管上来说，当然包括大的仓买式的，像麦德龙啊、山姆啊，也比较放心。但是我不能说但是了，但是我不去的那地方也不好说，对人家也不好，是吧？嗯， 对啊，你比如我就71啊。 对不对？ 其实也有啊， 有。 但是我不去某两家大型的特别大的那种超市，你知道吗？就是。一个法国的，一个美国的 啊，好，非常好。那个咱们就不列说了啊。71，人家那个叫小袋鼠的， 黄尾袋鼠 啊，70-80块钱，那还可以啊。 我跟你说，你别小看71正儿八经里头有不少好东西呢。 真的， 71现在有一款那个豚骨拉面是一风堂的， 哦， 特别好吃 哦， 真的。 行， 是，所以进口超市是大家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好， 是，你看看静就说了，我的人生观点只有吃进去喝进去买到手的才是我自己的，我酷爱喝葡萄酒，但是从来我不存，主要就是留不住， 跟 你有一拼。还有一观点就是给自己喝的都是好酒，我从来不送人，送别人都是自己可能看不上眼的。 我觉得他这不光是对酒的态度，他是对人生的态度， 对， 是吧？ 对。 还有这个一堆字母说啊，请问是白葡萄酒好还是红葡萄酒好啊？我也分不清楚。还有就是雪莉酒算葡萄酒吗？ 啊 ，OK， 俩问题 啊，这两个好问题。第一呢，这个红葡萄酒在这对于我们来说，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是完全两种不一样的东西啊。首先它生产的是就是红白葡萄。品种和红葡萄品种去生产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红白葡萄酒里面它是没有单宁的，它是没有单宁的。你知道，如果我们吃肉的时候，比如我一口牛排下去也好，还是一口咱们中餐的什么这个肉啊酱汁都类的下去，我需要一点 平衡的东西，去收敛的东西，油腻去平衡这油腻的时候，我是希望那个收敛的单宁出现的，但是白葡萄酒里是没有的，只有红葡萄酒里面，它从那个皮里面萃取出来的这种单宁才会平衡你嘴里的油脂感。 嗯 啊，那白葡萄酒一般用咱们说配白肉也好啊，配沙拉也好啊，甚至不配啊，不搭配也好啊，这个去吃的。但红葡萄酒一定要吃到有肉的东西了。 雪莉酒是 啊，雪莉酒也是这个葡萄酒，但是它是加强，它属于一种加强性的这个葡萄酒，它的酒精度，它在发酵到一半的时候，它终止了这个酵母的发酵，然后它的酒精度数会达到20度或者往上啊，然后呢，但是它整个的这个窖藏的时间要更长啊，然后也是它属于这是我们叫加强型葡萄酒，酒精度一般在二十几度。 哦，我觉得红葡萄酒、白葡萄酒到底哪一个好，还是要看个人口味和喜好。 对， 你比如说我喜欢，就是整体来说它的口味，应该怎么说？白葡萄酒应该，我觉得它就偏那有一点点 甜， 或者是说新鲜度，哎，对，偏清爽，我觉得选白葡萄酒会比较好。 对， 但如果呢，你说我喜欢那种刚才凯文说这种收敛的这种感觉，包括呢，我希望能够喝到一种那种岁月的感觉，包括它新世界酒，其实红葡萄酒也要比新世界的白葡萄酒它还是岁月感更强一点嘛。 对， 然后所以你要喝这种的话还是红葡萄酒会更好。 对，因为那个白葡萄酒里它没有那个陈年的潜力在里面，因为它没有单宁嘛，然后那个它没有，所以它也不会放时间太长，它没有那个沉淀岁月感在里面。 对， 就跟夏天会喝白的多一点。 对对对，就跟我有一段时间酷爱喝冰酒一样。 哦， 我有段时间超级爱喝冰酒， 那很甜呀。 但是我喜欢的不得了，就我自己坐那儿没事，一会儿一瓶，一会儿一瓶，就属于这种，就是德国的或者是加拿大的都可以， 而且贵。对啊， 对， 同样的价格，甚至更高的价格，它只有375毫升。 对，量少还贵，你说？ 我不是这么考虑的，就是实际上在家正练呢。 对，练酒量呢，先从300多毫升开始，然后再向700多毫升冲刺。 对了，以后咱们这 Kevin 得经常来啊哈，常来常往，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好普及一下这个红酒的知识，好不好？好，那今晚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咱就先聊到这儿呗。 对，咱们就先喝到这儿。 好嘞，我这酒刀还没用呢。 下次咱们再聊好吗？ 行嘞。 好，我是高磊。 我是王维。 我是熊丽。 我是令雷。 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是否愿意为我停留？今夜你来告诉我，你是否愿意陪我走过我的梦，我的所有？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如果你的心已经离开，我宁愿没。成一片空白，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如果你的心已经离开，我宁愿没有未来。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别让我所有的等待变成一片空白。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